心里要这样。车厢里的旅人啊，都心事重重的，不敢抬头看窗外的景色。爱上漂泊的少年郎，一直有一把破吉他，你怎么舍得站台上送别你的姑娘。

空洞的复杂的新的旧的无法分割吞噬我惩罚我

人对雨，雪对风，晚照对晴空，三尺剑，六钧弓。烟香楼，远途穷，白色对黄铜，人对歌，地对铜，冀北对山东，两鬓霜，一颗心。可惜一泡风，佛陀对苍生， 从不用时间来判断，你总感叹时光易逝，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。 热血青年，在青春里，我们好听，而且好看。全屏可视化系统，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。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98.2，青春就是。 让我非常着迷，再故意跟你熟悉，好引来你对我的注意，却在多年之后成为你口中的好戏。你有一种好脾气，让我非常着迷，再故意跟你熟悉，好引来你对我的注意，却在多年之后成为你口中的好兄弟。书上说男人最佳迷信，除了爱情没有不可分享的东西，我潜心学习，所以我笑着对你说，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，这样才不会给你带来 变成了若无其事的关怀，而那句

是路远，离家难免，再多看一眼。三更忽梦，少年窗飞禁烟，旧巢可掩，闲来一首心间。额尔古纳的水依旧是清甜，饮别了春深，又别过十年。时间

寂寞的君子兰，一直勇敢。 送开时间的手。